叉，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呢，我们有请国家游泳中心秘书长刘军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家游泳中心的绿色班奥，以及在国家游泳中心的建设过程当中有哪些科技亮点。 从国家游泳中心的角度呢，我们首先是实现水冰转化啊，水冰转化这是我们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国家游泳中心呢，它实现了一个冬奥历史上体量最大的一个冰壶场馆，同时呢，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可以水上和冰上均可运行的一个双奥场馆。那么从场馆的可持续利用的角度，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绿色场馆的一个案例。同时呢，因为水上项目呢，它需要游泳的项目呢，需要大量的水，对我们场馆来说呢，大概需要3000多吨。那么当它转为冰上项目的时候呢，那么冰上项目呢，它本身是在一个可转换的结构上去进行制冰，而不是把这个游泳池给冻上冰，那么它只需要120吨左右的水就可以了，那么大大的减少了我们对水的能耗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这个可转换的冰面结构呢，可以实现最短在21天完成我们所有的转换结构，那么实现从水立方向冰立方的这个转化。那么我相信啊，媒体朋友已经很多的介绍和关心过这个水冰转化的方案，这完全是我们的中国方案和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同时呢，我们也按照智慧场馆的要求啊，对整个场馆呢建设了一整套的智能运维平台。那么这个智能运维平台呢，实现了对场馆的水、电和热力的智能管控，可以分区呢实时监测，分区呢实时研究研判，并且提出下一步的能耗的运行计划。那这样呢，这一套智能运维的系统啊，相对我们之前没有智能运维系统之前，我们把整个能耗呢降低了，碳排放降低15%以上。这是一个绿色办奥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实践。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整个这一套系统的运作啊，对一些重点的能耗的，比如说动力的、这个热力的这个能耗，我们还进行了这个大幅的优化。这些呢，我想都是我们在绿色办奥方面的实践。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产品发布、企业推广、在线直播等需求，可举办线上论坛、发布会等活动，打破时空人数限制，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技术、服务等需求，专业高效、安全放心。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